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1集，汇入北斗。唐范被随州的话所提醒，眉头紧锁，忍不住道：万党心心念念总想着废太子，该不会是想趁着太子出宫的路上进行刺杀吧？这话显然就是外行了，随州和汪直一听都大摇其头。 这不可能，太子就算真的出宫，随行守卫必然森严无比，不说别的，锦衣卫肯定会在沿途布置人手，众目睽睽之下想要行刺太子，那除非是活腻了。可就算他活腻了，下场也只会被射成刺猬，太子定然毫发无伤。 既然不是刺杀，那为何又非要太子出面？难道纪晓的提议和万安今天在内阁说的话仅仅只是巧合？唐范一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能摇摇头道：这样吧，我先联络刘慧安他们，联名上书请陛下停止休冠的念头，若实在阻止不了再说。现在陛下还没有公布要太子去祈福的事情，我贸然谏言只会让陛下知道内宫泄露消息，对你们也不好。汪直起身拍拍屁股走人。 行，你尽力吧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谁都拦不住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 虽然有汪直的提醒，唐范已经有所准备，连夜去了刘建和徐普家中商议此事。隔日三人就联名上了奏书，且在内阁会议中一致反对建冠，使得万安也没法再厚着脸皮要求从国库里拨钱。不单是唐范他们，得知消息后许多言官也都上书反对。不过正如汪直所料，重建崇祯万寿宫的进度并未因此缓下来，众人的反对倒促使皇帝产生逆反心理，坚决要求休馆，而且也不用从国库拨款了，直接从内库掏钱。皇帝的意思很明显，我自己花自己的钱，你们可以闭嘴了。事已至此，众人反对无效，也只能听之任之。成化22年深秋，崇祯万寿宫选址完成，开始动工，又命李咨醒为总监督，领工部郎中衔。为了讨好天子，宫冠修筑进展神速，12月初就已经完成过半。此时皇帝便提出，等宫冠建成，他要亲自出宫观礼祈福。此言一出，朝野皆惊，众臣纷纷出言反对，场面远比之前反对皇帝修筑宫冠还要激烈，就连向来内部不协调的内阁也都罕见地统一了声音，表示反对之意。自土木堡之变，英宗皇帝差点将北京城也给折腾的迁都之后，朝臣对于皇帝出宫这种事情就非常反感，恨不得能将皇帝一辈子都圈养在紫禁城里，免得又闹出什么幺蛾子。在所有人有志一同的反对下，皇帝终于退了一步，不要求亲自出宫了，提出改由让太子出宫代替自己观礼祈福。大家自然也不同意，又是好一通鸡飞狗跳的闹。此事一直僵持到12月底，宫冠快要落成之时，又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，一是汇入北斗，一是金星凌日。金星便是太白金星，金星凌日又称太白凌日，主战事、国难、主衰、 甚至是谋朝篡位。而唐时开元占经说，汇入北斗，地宫空。北斗指代帝王，而彗星出现，自古以来都是祸乱之兆。地宫空，即指皇帝离开宫廷，皇宫没有帝王坐镇，所以只有在皇帝仓皇出逃的时候，才会地宫空。两种星象都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却偏偏还在相隔不到几天里陆续出现，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。自古以来，天子迷信星象，朝臣们也很喜欢借助星象来表达意愿。譬如，利用彗星出现来劝谏皇帝要勤政爱民，甚至还有皇帝为此下罪己诏，希望能够得到上天的原谅。这次也不例外，两种天象一出，朝野顿时沸腾起来。还未等青天剑做出一个圆满的说法，言官那边已经纷纷上书，表达了自己对太白凌日和汇入北斗的各种看法。其中说的最多的，莫过于以此来吓唬皇帝，让他不能出宫。然而，因为大家太急于劝谏皇帝了，在上书之前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，以至于各说各的，还五花八门。天子精力不济，看了两本也就厌烦了，直接丢到一边，哪里还有闲心一本本将余下的看完。比起听取臣下的意见，他更乐意听听某些人的看法。 广山国师，朕这几天心头惶惶难安呢。 成化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正歪在椅子上，眯眼看着纪晓一身金红袈裟、淡定清高的高僧风范，心底难掩羡慕。若是有人将几年前给皇帝画的画像拿出来一看，便会发现皇帝又消瘦了许多，身量也因此看上去萎缩了一些。然而越是身体不好，他反而对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方术越发深信不疑。这似乎也是所有帝王的通病，无论英明神武与否。纪晓就问， 心中不安全因有心魔作祟，陛下乃万金之躯，邪魔轻易不敢近身，又何来心魔？ 皇帝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他的年纪在时人看来也并不大，明年之后才到不惑之年，他这皇帝当得并不艰难，登基以来诸事大体顺心，早年烦忧的子嗣问题现在也已经解决了，各地虽然偶有天灾人祸，可是他的臣子们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，甚至连鞑靼人都被打得不敢再进犯，再没有出现过像他父亲或叔叔那样异族人兵临城下的事情。但他仍旧满心惆怅，且伴随着身体日渐虚弱，惆怅感就越发强烈。此时他总算能够理解，历史上秦皇汉武何等雄才伟略，却为何也会为长生方术而着迷了。因为帝王虽然富有天下，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可偏偏寿命却不由自己说了算。当所有东西尽在掌握，只有一样捉不住的时候，就会更加难受起来，尤其是最近的天象。想及此，他的神色也随心情而浮现起一丝不安。 想必国师也听说了，最近的天象并不寻常，朕的心魔正是来源于此。 陛下说的是太白犯日与汇入北斗。 皇帝一愣， 不错， 他光是听到这两个词就觉得心头一跳，不仅万分不愿意提及，连听都不愿意听。纪晓双手合十， 天垂象，见吉凶， 此事殊不寻常，还需从长计议。今天见专司关心天象，朝臣满腹学识，想必都有说法才是。 皇帝挥挥手，有些不耐烦。 朕就是听腻了他们的说法，他们各说各的，朕也不知该信谁的好。有的人说太白犯日是因为今年会有战事，还有的人说是因为朕想出宫，才会引来汇入北斗，上天警示，真是笑话。既曾听说过有皇帝因为出宫而引来上天不满，这样说来，皇帝就何该一辈子都待在宫里了。 说吧，他又紧紧盯住纪晓。 所以朕想听听国师的看法，这难道真是上天给朕的警示吗？ 贫僧倒是有不同的看法，两种星象既然是接踵而至，便不可分开看待，须得合二为一来解决。 哦， 皇帝眼前一亮，他倒是未曾听过这种说法。 愿闻其详。 不知陛下可曾听过克星？ 克星乃非常之星，凡出天庭必有其令。 不错，理论说太白并非克星，然而与日相比，太白便成了克星，是以太白犯日就有喧宾夺主之意，至于汇入北斗亦是同样的道理。汇之于北斗，正如克之于主。周内史书符曰，不出七年，宋齐晋之君皆将乱死。 纪晓能够得到皇帝的青睐，并被封为国师，所以让的自然不会只是两三招玄乎其玄的法术神通，他同样可以称得上是通晓典籍的。果不其然，同样学识渊博的皇帝一听就明白了。 这是左传里的话。 不错，所以不管太白犯日也好，汇入北斗也罢，两件事实则说的都是同一件事。 那说的到底是什么？ 纪晓凝目回望。 天机不可泄露，贫僧言尽于此。陛下学究天人，博闻强志，想必能够想明白的。自古帝王家祸乱之始，皆由喧宾夺主而起，上天既已示警，还请陛下听之慎之，万望小心。 他越是欲言又止，皇帝反倒越觉得深不可测，似是而非。纪晓走后，皇帝屏退左右，独自一人留在偌大宫室之内冥思苦想。喧宾夺主，克星犯主，主是指谁？自然是皇帝了。那么宾客呢？难道是有人要造反？这不太可能。自太祖立国以来，吸取了唐时藩镇割据和宋朝重文轻武的教训，文臣造反和武臣兵变的条件不复存在。更何况现在也不是乱世，如果有人想谋反，那他最后只会被群起攻之。唯一有威胁的是藩王，但是永乐天子之后，这个威胁也被彻底掐灭。纵然藩王想要起兵，顶多也只能为祸地方，而威胁不了中央。如果以上都不是的话，那又会是什么？皇帝低下头，地面光洁的石板映出他模糊不清的身影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心中慢慢地升起一丝惊疑。难道 他这回终于下定决心了？ 皇帝并不知道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有人问出这样一句话。 被他问到的人嘿嘿两声，肥胖臃肿的脸上露出笑容，手掌摩擦了一下。 看来这一次连上天也在帮我们呀。 万通说完这句话，见其他两人都没有露出同样高兴的表情，笑声微微一敛。 怎么，二位阁老难道不觉得是件好事吗？ 依我看，光凭广善国师那一番话，只怕陛下仍旧难以下定决心，毕竟太子并无大错。 怎么没有大错？ 万通丝毫不顾及万安的首府身份，直接就张口打断。 他都引来彗星了，怎么不是大错？可见连上天都觉得让朱佑称当太子是个大大的过错。我倒是想看看这回那些人还有什么借口护着太子。 老弟，那毕竟只是形象之说，怎么解释还不都是由人说了算。 元王，这事到临头你反而退缩了不成？别忘了，你早就跟我们万家攀上了关系，真等太子登了基，第一个要清算的就是你这个首辅。我可把话撂这儿，我和我姐姐都跟太子势不两立，我姐姐更是如此。太子性情深沉虚伪，我姐姐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却还能对我姐姐直立甚恭。这等任务若是让他得了势，我们定会没有清静日子可过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坐上那把椅子。 彭华见场面有些僵，便打圆场道： 万老弟，元王不是那个意思。 哎呦， 他只是担心陛下优柔人善，广善国师的话充其量只能让陛下对太子起疑心，却未必能促使陛下决心废太子。到时候再让其他人一劝说，估计陛下又要改变主意了。 元翁啊，你这首辅当了这么多年，竟然连那些御史言官的嘴巴都控制不了了吗？我怎么记得早几年的时候，这些人都不敢与我们作对的，怎的这两年胆子反而大了呢？ 万安被他戳中弱点，有些难堪，恨恨道： 还不是因为刘明华那老狐狸非要跟我作对，结果倒便宜了唐范那帮人。你也不必激我，我何尝不希望兴王能继承大统，只可惜我这个首辅的权威不如唐宋宰相远甚。但凡陛下现在透露出一点废太子的风声，内阁必然会四分五裂，到时候有内阁带头，那帮言官也会有恃无恐，蜂拥而上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麻烦。 嗨，是啊，万老弟，元翁这也是没办法。我大明自立国以来便讲究立嫡立长，如今太子居长，名正言顺，那些人只要抓住这一点不放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 那些言官还不好办啊，发配个一两个，其余的都不敢开口了。别说的好像他们骨头有多硬似的，前几年纪晓被陛下迎入宫的时候，不也有好几个人上蹿下跳弹劾他吗？结果怎么着，殿下将林俊下了诏狱，这其他人就没敢吱声了。这说到底也是一群贪生怕死见风使舵的。 如果没人带头，他们的确只会是一群无头苍蝇，一旦有人带头，就像元翁说的，那些人立时便会前仆后继，到了那时候才是真正麻烦的。那些人说的虽是废话，可即便是陛下 也无法忽略他们的意见。 那就把带头的打下来呀。 说完他又看向万安， 现在内阁里谁是跟我们作对的？刘棉花那老家伙吗？ 刘吉虽然处处与我过不去，但他这人惯会看人下菜碟，从不与陛下作对，所以只要陛下流露出废太子的意思，谅他也不会公然反对的。 那到底还有谁啊？元翁不妨明说吧。 万安虽然为了巴结万贵妃与万家攀亲戚，可他却打心底瞧不起万通这样靠着裙带关系爬上来的人。更何况他现在怎么说也是首辅，万通却仗着姐姐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，连跟自己说话都毫不客气。万安心中不快由来已久，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罢了。还是彭华有眼色，他看出万安潜藏的不悦，笑盈盈接口道： 呵呵，我与郑言自然是自己人，除此之外，内阁中与我们说不到一块去的，无非就是刘吉、刘建、徐普、唐范了。这徐普是纳言君子，老好人了，到时候他就算开口反对也变不了几句话，不必将他放在心上。为刘建与唐范二人稍有可虑。刘建这人性子急，素来风风火火，而唐范口才了得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，此二人有心向太子，届时必然据理力争。还有唐范那些同僚也多是言官翰林，光是让这些人聚集起来就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了。